家，在老家呢这个五金厂里面继续打工。这郭子嫂为人豪爽啊，尤其喜欢跟工友们一块儿啊在一块儿瞎闹着玩。工友们那男人嘛，在一块儿喝着家伙光着板急呢啊，弄点酒啊，弄点菜，喝家伙呼朋引伴喝酒，哎，划拳行令的，郭子嫂都不带回避的。他比他们都啊，这个心气儿都高。我来，咱们划一手啊，划一手啊，五魁首，六六顺啊，四喜财，喝着家伙，他那个这个都倍儿溜，玩的倍儿溜。喝酒也是，拿起酒瓶子，咚，哎呀，好酒，来，再来一瓶，咚，好家伙，边上那帮工友一看，嚯，郭大嫂，您太棒了。哎呀，您这家伙，您这是酒神呐！来，看，满上。话说这一日又是玩又是喝，一直喝到大半夜了，都快呀过午夜那会子，所有的跟他一块喝的那些个同工厂的工友们全喝高了，有的都瘫软在地上，有的吐的呀哪儿都是，喝那个味儿那个窜呐！唯独这郭大嫂没事人一般，来，快点，听见没有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咱们再喝一个啊，咱们喝巡洋舰你们会吗？会。就那个什么潜水艇也行啊。大伙一听，好家伙，郭子嫂是海军啊，那什么，哎呦不行，郭子嫂受不了了，您自个儿喝吧，我自个儿喝叫什么事儿啊，你们叫我来的，咱们划拳我没输给你们，喝酒都趴下了怎么着吧。哎呦大嫂，哎，您是我们亲娘，少废话，我没那么大岁数，哎，就我这是意思，您饶了我们吧，咱赶紧散了吧，明儿还上班呢啊，不是明儿，过午夜了，今儿还得上班呢啊，行，那散了吧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这郭大嫂喝的也不老少了，他跟另外一工友俩人开车往这个宿舍走，起先是那男工友开车，但这男工友啊喝的都连方向盘都找不着了，连那把车打着了都花了二十多分钟，为什么呀？没找着钥匙，好嘛，好不容易把车打着了，这车开出来呀，离了歪斜，这儿一趟那儿一头，嚯嚯，差点没撞上。郭大嫂一看，哎呀，你个废物，停车，下来，怎么着，大嫂，我开啊，您没喝多，哎呀，您好酒量。其实呢，郭大嫂也喝高了，只不过脸上没显出来，这人呢，不知道您有这个意识没有。喝多了酒啊，至少分两种情况，一种直接就显出来喝多了，说话语无伦次，或者是傻笑啊，或者是找人找茬打架呀，骂大街呀，或者哭，这都是外在的反应，这说明这人喝多了。还有一种呢，其实他已经喝多了，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自己没觉出来，他认为他神志是清醒，谁知道一上路开着车把车窗摇下来，小风那么一灌，等，这酒劲儿上来了，这就是后者，这就是郭大嫂开着车，他自己开车，他信不过那工友啊，他觉得他喝多了，我没喝多呀，他开车，其实他也已经是高了，越开着越难受，这胃里边翻江倒海，然后直接就冲那个脑袋呀，就是哎呀，这脑仁都疼，受不了了。就这功夫一错眼珠的时间，打边上蹭来辆摩托车，这边没刹住，咚，撞出去了，把人都撞躺下了，血流一地。这样的话，边上有人都发现了，行人呐什么之类的，赶紧打电话吧，报警。没过多一会儿，交警来到现场，一看，哟，躺地下，赶紧120，把伤者赶紧搭走，是吧？哟，这人已经不行了啊，不行，咱们就搁一边吧，看看那个要是没救过来的话呢，不行，给盖一块白布。啊，再看看肇事司机，肇，哎，再看小轿车里面这俩人，这一男一女，就这郭大嫂和他那工友啊，这俩人，呵家伙，淡定的啊，简直是，哎呀，把交警给鼻子都气歪了。您猜怎么着？俩人在车里面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都那伸着腿，张着嘴，睡着了是吗？出这么大事还出了人命了，还睡得着是吗？交警上来，汤就捅了那男的一下，起来，别闹，讨厌。那边又摇了摇这郭子嫂，哎，我说啊，这同志起来，你出事了知道吗？哎，我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让我先睡会儿，我这好呀，我这难受，我这哎呦不行，哎我要吐，哎呀不行，别吐，哎，好嘛，又吐了。 不过吐了这算清醒点了。这风这时候一吹呢，这人打了个机灵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刚才在路口好像是撞了什么电线杆子了，撞电线杆子了，你撞人了知道吗？这边有一个都死了啊，是吗？你看盖着白布那个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咣当，他瘫车上了。那么那位问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那是必须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呀。还有那个呢，哎呀，说是又有一女汉子，好嘛，检察日报的报道，这位啊刚满30岁，姓李，江苏启东人士，李二姐是吧，刚才那是郭大嫂吗？这不李二姐吗？哎呦呵，开了个车呀，在路上，哎呀，风驰电掣，开那个快呀，大晌午头在当地启东，呵，开那个快，到了路口他都不带减速的，根本就没有红绿灯的概念。正这功夫打对面来辆桑塔纳，嘿，就这李二姐开这辆轿车根本就没刹车，直接就过去，突迎面就撞到那桑塔纳上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把这司机撞的，哎呦我天，腰都快折了。不是，你怎么不刹车呀？啊，问你呢。只见啊，对面那辆车上坐的这位李二姐不撞了人了，撞了车了吗？嘿，好嘛，他就跟没事人似的。不光那个，这人啊，噌，他那轿车有天窗，你知道吧，打天窗里面站起来了，站在天窗里面，呵家伙，冲着四周是手舞足蹈，哎呀爽啊，爽死了。大伙一看疯了，坏了，这人不行了，这人精神病犯了，赶紧叫警察来了。之后警察有经验，一看他这个外表的举止，心的话说不对，这里头有套头。怎么呢？后来一测，您猜怎么着？嘿，他不单是撞人、撞车、交通事故肇事，而且他还吸毒，这是一毒驾事件。哎呀，后来啊，总算是醒过来了，醒转过来，他那毒劲儿过去了。那么警察一问他，你当时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我当时就感觉，哎呀，神龙附体，呵，那家伙，我就觉得我有了不世的武功一样，呵，盖世的功夫都在我身上，我见谁打谁，好吗？警察说行了，你歇菜吧，抓起来了，好得了吗？那吸毒的犯罪，新安晚报不讲那么一档的事儿吗？有一26岁的宋姑娘啊，宋三妹，你看看，不说了吗？郭大嫂、李二姐，这不赶上宋三妹了吗？宋三妹啊，好吧，生了个女儿，生完闺女之后呢，也不是什么朋友啊，狐朋狗友给她出主意，哎呀，你这个身材不行，你发福了，你跟你生孩子之前的身材太棒了，那这家伙呵，太曼妙了，你的身材好，玛丽莲梦露似的，等你生完这孩子好吗？再一看水桶似的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，我就给你出主意，你享受不享受啊？我生了孩子很享受啊，我说的是你想不想瘦下来啊？那当我当然想了，哎，叫你一招啊。啊，您说怎么着？是做这个普拉提？什么普拉提呀、啊？多费劲呐、啊，出一身臭汗啊！那个瑜伽呢也累呀、啊，跑步怎么老跟这个费劲的事儿这么说呢？那您说怎么办呀、啊？你吸毒多好啊，这好使吗？太好使了，我们给你弄毒品去，就这样。他为了因为生了孩子想瘦身，呵，从此染上了毒瘾，事难以自拔。后来啊，坐火车出去玩去，打汉口坐火车开往合肥，列车上出事了。怎么呢？抱着自己那小闺女，不刚出生吗？手里面拿个奶瓶子，可是奶瓶子里面没有奶啊，放着几块白色的颗粒状的晶状的物体，晶体一样的，白吧呲咧的。对面坐这客人几个人看着，哎，同志，你这小孩哭成这样，他要吃奶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注意到了。不是，你注意到，你得想辙呀、啊！你这不拿奶瓶吗？你这瓶里面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奶块是吗？那你得给弄点冲点热水喝呀！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是糖哦。那糖呢？那孩子他怎么吃啊？啊，不是，他不吃糖。那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是一会儿啊，拿点奶粉。知道吧，那不有热水吗，为了冲一下，孩子喝这奶啊喜欢有点甜味儿啊，我拿这糖啊跟里头我泡一泡，哦，这么个意思。那行了，那我们不问了是吧。 但是小孩他已经是饿了嘛，小孩就扎着小手，哎，他要吃，你知道吧？他看着奶瓶他认识啊，那他自己平常的那个什么呀，是吧，那个活路啊，活路啊，嚼味啊，奶瓶里面是奶吗？哎，小孩就拿那小手去够那奶瓶。这位宋三妹啊，一不留神这奶瓶脱手了，小孩一抬手绷给绷到手里了，然后呢就开始摇晃里面那晶状物啊，那里面的物体摇晃到这奶瓶的这个奶嘴这位置，小孩小嘴一张，啪就把这奶嘴给叼住了，那意思要嘬嘬这里面这东西。一看这个宋三妹，哎，别介，怎么回事，啪，那么点孩子抡圆了给孩子一嘴巴，啪一下这奶瓶就掉地下了，这孩子哇哭了。哎呦，这全车这乘客看着这当妈的说，你这有溜没溜，孩子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啊，啊没事不要紧的，我们这就是严父慈母啊，不是严母慈父，也不是，反正我是，您知道我是很严格的，那他哪有这么严格的呀，打孩子干嘛呀，而且你这奶瓶这什么宝贝啊。正说着呢，乘警过来了，观察这女的半天了，加了小心了，乘警有经验，嗯，信的话说这奶瓶不一般，拍拍这宋三妹，我说三妹啊，不是姑娘，跟我走吧，干嘛去啊，你不是孩子喂奶吗，我带你去个地方给他喂奶，信以为真，到了他们这个警察这办公室，把这奶瓶拿过来啊，把里面这东西倒出来，阳光底下一看，能是什么呀，毒品，他实际上把这毒品搁在孩子奶瓶里头了，刚才一看孩子要吃这个，那他当然害怕了，这么点孩子吸毒那还得了啊，所以他急眼了，好嘛，那人赃俱获，那就好不了了，那必须得法办了啊，是不是，还有那个呢，那小偷呵够猖狂的，成都商报讲了一个啊，嘿，这偷姓李，小李子哪儿啊，这是四川绵阳那个地方，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专门是偷东家窃西家，赶上这几天啊盯上了，哎，这有一办公区，办公的区域，写字楼啊什么之类的啊，有那个机关的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啊小楼啊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单位吧，嗯，这行，为什么这晚上没人，他们都下班了，晚上我来，这就是我的天下了，嘿嘿，赶上深更半夜，这姓李的呵打这后山墙就爬进去了，爬进了这家单位，他可是没从前脸进去过，也没打前脸那看过，他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单位，进去之后黑么咕咚的，他也不敢开灯啊，怕人看出来啊，就这么摸，借着那月亮光摸来摸去，摸着一办公桌，嗯，这办公桌你看了没有，这抽屉啊坏了，锁上了，再看看，哎，这衣裳架子，这谁的衣服落这了，哦，明白了，用这桌子这个公司啊，或者单位这个什么人，这个职员啊，下班以后呢把他的工作服给拖这儿了，哎，工作服里面背不住油钱儿，我看看吧，我摸一摸，哎，这工作服上怎么还有标签啊，啊，这标签我看，哎，借着月亮光我看是写着什么什么警察，啊，警察，哦，这是警号，这是民警的制服是吗，我偷到哪儿来了，莫不是我偷的公安局来了，太乐了，嗯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我太有才了，偷到公安局怎么了，我照头不误，嗯，继续翻，翻了这儿什么也没有，翻那儿什么也没有，把这警服也翻了一个什么也没有，哎呀，你说这帮警察哪怕你屋里面你搁块八毛的呢，怎么这德行啊，真讨厌，哎，正说着呢，一看哟呵，他那桌子呀边上什么地方放了一塑料袋，打开这塑料袋一看啊，这里面是一包蛋黄派，哎，行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他有点吃的也行啊，我就算给自己宵夜了，打开马马马他给吃了，吃了之后啊，那纸啊往地下一扔，行了，跑吧，明儿有功夫再来，哦，对了，不行，这是警察，不，他警察，这公安局，这是公安局办公楼，我给人偷了，那跟我还玩得了吗，别介，我明儿别来了，赶紧跑吧，翻墙而出，他觉着这个神不知鬼不觉，警察你也不知道谁来的呀，是不是啊，我这家伙古上早一般，什么古上早，古上早是侠盗，你能跟古上早比吗，他就那个意思，谁成想啊，嘿嘿，他是露了马脚啊， 为什么呢？不是说什么地儿都摸了一遍，哪儿去这个找都没找着，最后吃了人一包蛋黄派吗？警察就是打这蛋黄派入手，这上头有他的 DNA， 这么一比对，哎，这小子有前科，终于将其缉拿归案。还有那个呢，哎呦，为了爱情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还有这个，哎呦，为了爱情还当小偷了，我的天哪，疯了这是。可说呢，这是这个上个月底的事情，哪哈湖北枝江公安机关逮着一小偷，直接报案了，菜市场一个店铺说让人给撬开了，里面丢了钱呐、啊，是丢了什么香烟之类的，那就赶紧去查去吧，他有监控录像啊，按着这监控录像，然后呢慢慢的去查找，终于将犯罪嫌疑人逮着了。逮着之后啊，带到公安局去得审问呢，说你是什么意思，怎么回事啊。哎，我这跟您说啊，这个不怕您笑话，我是因为爱情。你是歌迷是吗？不是，我是真是因为爱情。胡说八道，真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小伙子呀，不是他们湖北枝江当地人，哪儿的呀？嘿嘿，离我们老家还真不老远，河北省秦皇岛人士。小哥们呢，岁数不大，头些日子在网上结识了一个湖北枝江的高中女生，俩人聊天啊，怎么样？考试考得不错吧？该放假了吧？这么一来二去呢，其实那姑娘啊，倒没别的意思，就觉得挺新鲜的。但是这小伙子呢，讲话落花有意识，流水无情，他呀真动了心了。哎，姑娘也不错是吧，高中就高中呗，高中生是吧，我们这个挺合适的，我们就谈着呗。他是想跟这姑娘谈恋爱，呵，不远千里也没人打招呼，坐着火车就来枝江了。干嘛？找这姑娘来了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把姑娘吓一跳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倒跟我说一声啊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啊，我这不是因为爱情吗？想跟你谈恋爱。哎，别介别介别介，我这岁数还小，而且我这个咱俩网上聊聊天还行，你那当面你弄这个，这哪是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后在这个枝江我就算扎下根，我就是枝江人，我以后就不离不弃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姑娘说别别别别别别别别，您千万别介，好吗？那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我这将来我考大学我还得深造呢，这很多不确定因素，咱别别别，散了吧散了吧，再也不敢理他了。但是这小伙子可是没死心，心的话说没关系，哎，只要我有真情在，不信姑娘换不回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在枝江待下去了。可是他没正式工作呀，怎么养活自己呢？嗯，我是边偷边追求心爱的人，好吗？行了，别追了，这个公安局派出所说去吧。不光那个，还有让人骗了的呢。哎呦喂，这是钱江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浙江金华，有一位贾女士啊，不是，她是个真的妇女啊，她是姓贾。嗨，你说不用解释明白，哈哈，贾女士呢，家里面家趁人直，有点钱，你要说管人叫富婆这个不太好听是吧，反正就有钱的妇女吧。有丈夫吗？有丈夫。但是呢夫妻啊在一起结婚多年，一个是呢不是讲话叫什么七年之痒，有这么个说法吗？感情渐渐的淡了。不光那个，他这丈夫啊做生意的，常年在外，平常家里面就贾女士一个人，哎呀，独守空闺。哎呦，我觉得你看我这个结了婚就跟没结似的，你这就过的什么日子？嘿，谁成想呀，呵，天上不说掉下个林妹妹吗？啊，没有，但是天上掉下来一位徐先生啊，徐西生，徐什么您呢？这是谁牺牲了？不是，他们这个当地方言啊，比如说管什么人啊，说这个人呢是先生，咱北京话啊，这位先生是吧？人家不这么叫，人叫西生啊，对吧？姓徐嘛，那就是徐西生，好吗？真有这么个人吗？有，就生意场上结识的，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打上海过来的徐先生，俩人一来二去，哟哟，贾女士一看，呵，你别看这徐西生，还家伙有点样啊，你这个斯斯文文的啊，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，哎呦，很讲道理，很温存啊，又很懂感情，嗯，对我还是倍加呵护和体贴，又这一来二去，哦耶，小女子动心了啊，哟，爱上了人家。徐先生呢，就坡下驴呗。哎呀，这个贾女士，你这个真是的，哎呀，对我这么厚爱，哎呀，我这不好意思。那行了，我就半推半就吧，啊，好嘛，俩人闹一块儿去了。 就这样耳鬓厮磨，哎呦，缠绵悱恻呀，呵家伙，过着小日子了。但是您这个，您这不是婚外情吗？不光那个，这姓徐的啊，看着觉得俩人感情差不多了，火候合适了，开始提要求了。哎呀，我要有个项目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给点，我们也我也不白要你的，回头咱们赚了钱五五分成。呵，这贾姑娘，这位贾女士，那对这徐先生那真是深信不疑。爱情嘛，为了爱情嘛，和眼皮都不眨，连借条都不带打的，直接就给。里里外外，最后是给了这位徐先生380万，自己的积蓄都花的差不多了。她丈夫在外地出差做买卖，钱也不在她手里啊。时间一长，坏了，我这房租水电都没得交了。哎，我说徐西僧啊，徐先生，我的郎君，你要不然你赞助俩子儿给我交点钱行吗？哎呀，这个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这个钱不凑手。哎，好嘛，他不给他钱了。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个劲不对呀，我说这背不住是个骗局吧。我不单说现金给了你380万，什么金链子呀，什么手表啊，就全给你拿下了。合着你这个是咱们俩有感情挺不错的，但是我的钱这些东西也不能打水漂啊，眼瞅着这钱就没了。关键是徐先生啊，这时候还找不着人了啊，他玩失踪。贾女士一看，哎呀，坏了，我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玩意儿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个历史上的故事吗？什么呀？怒沉百宝箱吗？嗨，你说哪儿跟哪儿不挨着？反正这贾姑娘、贾女士报警了。报了警之后，警察把这姓徐的逮着了吗？逮着了。逮着之后一查，把这情况跟这贾女士一说，把贾女士气的鼻子都气歪了。什么徐先生啊？就是上海郊区一农民，60来岁，早年间跟媳妇儿离的婚，离了婚之后呢，也觉得生活呀这个压力挺大的，反正他觉得这玩意儿也没钱，没钱怎么办呢？好嘛，就靠这个是外出招摇撞骗，嘿嘿。但是呢，虽说啊这姓徐的可恨，可是您别忘了，这苍蝇他不叮没缝的蛋呐。不得了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本您内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。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，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，共同绘制好北京135发展蓝图。了解详情，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135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，献计献策电话6355-9305，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，共话135。同绘新蓝图，期待您的参与。